一刻钟之中咧，只要每人咧冇问题嘅就唔好问啦，有问题嘅只系问一个问题，哦，因为嗱，我首先声明，我唔系婚姻介绍所，我亦唔系家庭顾问，我亦唔系通天晓，唔好问其他嘢，只系问呢个部经，关于部经嘅嘢。我讲过嘅嘢，你唔明白，你可以问，哦，好，而家请提问题。如果边个举手有问题，可唔可以俾个麦俾佢啊？可唔可以啊？试试，可以。嗱，时间冇多啊吓，好要珍惜啊。嗱，你哋未问题之问题之前咧，我争取时间。有一位先生咧，佢问我呢个《金刚经》啊。个意思将佢意思咧写入呢个《楞严经》，真系我冇时间。假使跟我呢几日唔头晕眼花咧，上个礼拜放假我就写咗啦。但而家冇办法答呢个问题。如果我有机会再讲《金刚经》咧，我就解答你呢啲问题啦。哦，另外有一个咧，叫做佛弟子写咗一沓问题俾我。每一道问题咧就留翻啲嘢俾我写。但我真的没办法，没时间写这些东西，但是没有这样的规矩，老师和你出问题给老师做的，是不是？不过我要答第一，要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他说谁掌管因果啊？谁执行因果？你们告诉我谁执行因果？是的，就不用讲了，其他那些我就不答了。啊，那呢就有一位学员呢就写是旁听生，啊，现在不知道在不在场呢，他学法呢很有心得，写了很多心得给我看，哦，而心得里面呢有些的而且确是挺好，但是有些呢真是以正理为背，哦，那举个例，他 有一个问题呢，他就说以法心遍世烦恼先去修定呢就不会做魔了。但如果你不修定啊，舔世烦恼了，你不能够修定又怎舔烦恼呢？舔世烦恼成了法了，又怎需要再修定呢？是不是一定要有戒然后修定，又定然后发实智慧，又智慧是去舔烦恼，舔烦恼然后先成佛，然后证到法心嘛，是不是倒转来啊？那嗱，这一答嘢咧就是今年的，是2005年的。这一答咧，仲有一答咧，系，仲有一答咧就是，哦，都是一份咧就是7月的，一份咧就是6月的。咁啊，俾你做呢答问题咧，都要相当时间。但我亦冇时间去睇，亦冇时间做。请你而家出嚟提问题。嗱，你想到哪个问题，你现在提出来问我，即刻即直答你，我不用我写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啊？举手，请出来，请出来。因为答问题呢是你提出问题呢，我公开来答呢，大家都明白，哦，大家都明白。咁好多時咧，我法學講座咧係俾半個鐘頭俾佢提問題，提問題大家都好高興。哦，咁你而家嚟提啦，而家即刻提，即刻我即刻答。嚇，啊？哦，好。 因為《木靈經》咧，咁我近來就睇咗份，就係敏生法師。是駁斥呢個叫做女精，佢講呢個《靈驗經》個白偽啊，偽啊，即係偽 假。係係係，真偽，真偽變。 叫做《靈驗白偽》，咁佢列出咧101田咧，就講《靈驗經》係假嘅。 係。 咁佢唔止係咁講咧，佢仲講咧，就好多經啊，譬如話我哋大乘經，譬如話《人王經》啊，《 白 經》啊，《順論》啊，《圓覺經》啊，咁咧呢啲都全部都係假嘅。 是， 咁但系咧，佢咧亦都系喺佛学里边嘅论著里边咧写咗好多嘢嘅，我记得，但我冇读过佢啲 嘅書。咁我想請問呢、這個女精喺佛教或者佛學裏邊係即係何許人嚟嘅？即係能夠講到咁多咁嘅？ 我都唔識呢個人，但係呢個人咧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邪知邪見。邪知邪見，哦，猛生法師是我同學，他這裡呢破藝呢是學得很好，這部經呢，這部經所講的道理，如果不是聖人都不能夠講得出的，哦，怎會是藝造，誰這個末法時代有誰個在中國這麼厲害藝造這部經，啊，不可能的。你想想有没有人懂伪造这部经，但亦有很多人说起信论是伪造的，这部经是伪造的，哪部经是伪造的，但我们要分析清楚一部经是真是假，就要看他所讲的道理合不合法法。这部经所讲的道理完全是法法，完全很精深很奥妙的法法，怎会是假的呢？啊，佛经有说依法不依人，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，这部经所讲道理是不是了义经啊？是吗？这部经是不是真正的法啊？他所讲的法是有根据有道理的，你不理他边个作的，你不依人依法就可以了，啊，这种是真正的正法，边个可以这么厉害做得出这部楞严经？你告诉他做这部楞严经目的何在？这部经《楞严经》目的是要我们成法，要我们明白法法，要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，人是怎样来，法又怎样成，完全是真正法法嘛。我们依法不依人，哦，实际上呢是不是假的这部经，但是有些人呢可能他看不通这部经，他就说这部经假的，哦，有人是有少数人说这部经假的。猛生法师那里呢写呢，我看过这部经写得很好，但是那个人呢不止这个女精这个人，还有好几个这种人，哦，甚至到呢欧阳景武古人呢都有讲这部经都是伪造的，所以你知道世根上呢有正就有邪，哦，我们只是依法去分别，不要理他讲什么都好。我呢次嚟呢度讲经啊，我啲徒弟都有人话俾佢听啊，呢部经假噶，咁深你去听嚟做乜嘢啊？所以咧，呢部经讲俾我哋听，有邪知邪见啊，有法就有魔，有魔就有法，但始终咧邪不胜正啊！我哋明白法嘅人咧，仍旧系好尊重呢部经，仍旧系要讲呢部经，要运用呢部经。哦，仲有冇其他问题？ 师父，即系你出嗰，那个一至十集嘅资啲咧， 我听唔到。 啊，师父啊，即系我意思话咧，而家出紧我呢个一至十集嘅VCD 咧，實在太長啦，因為唔係好夠時間睇咯。因為睇完之後咧，你要再重新嚟過，因為實在唔好咁多時間睇咁一至十集咁多咯。 我唔明白點樣講呢個問題，呢個問題點樣？ 係啊，我即係意思話你個 CD 咧，一次就一至十集啊嘛，但係實在太長咯。可唔可以一至五集咁咯？因為看完之後，譬如看兩三集，咁你再重新再嚟睇過咯，咁樣。 我仲未明白你講乜嘢，邊個話俾我聽？ 師傅啊，佢咧話嗰個 VC MP3 嗰度咧，即係話一至十講咧比較係長，佢嘅意思話想咧一至五集。 哦，即係製作嗰個 DVD 係嘛？製作乜嘢啊？ 那個大楞嚴經這個MP3 那個碟， 哦，即是說那片呢就太多東西下去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這樣啊？你知道這套經是很大很長的，如果你說好，即是一個 CD 呢是寫很少東西呢，那你說是不是要幾十個 幾百一百個，可能一講我明白你意思啦。而家係你希望咧每晚講咧就有一個，咁俾你聽咧就方便啲，係咪啊？咁咧就起碼有一百幾十個，咁咧你知道我哋嘅經濟來源咧都唔係好豐富嘅。如果每個人都送一百幾十個咧，只係送得幾多人啊？你諗下，就算而家咁多啊，集埋一個 CD 啊，起碼呢一套經都要有十個八個 CD。如果你話每一港都有一分開一個 CD 咧，就八十個，起碼八十個。我響美國講咧就係講一百次，但係我美國係每次講一個半鐘頭，但而家咧響呢度講兩個鐘頭，所以咧就冇一百次，起碼都八十次啦，係咪？咁你話每人都送你八十個咁，呢個要求太過啦。啊，而家自然咧能夠發心啊！免費贈送咁多啊！我哋應該係以隨喜功德，自己慢慢去睇，而自己有心去睇，肯去睇，幾辛苦都要睇啦，仲要咁方便做咩？嗱，今晚咧，大家應該好開心啊，皆大歡喜啊！嗱，我哋嗰部書咧，未印出啊，慈師都好慈悲。啊，同我商量點咧？咁大家聽咗咁耐經都得唔到，第二日又點樣派咧？咁所以我哋都諗出辦法，冇辦法之中諗出辦法，印贈師兄啊，每人贈送俾你，因為好對得住，好得對得住弟兄噶啦，又製咗啲 CD 啊，又免費送俾你哋，我哋應該好感恩，我嘅感三寶嘅恩，第一係。法力加庇，我哋先可以做完成呢件事。第二系要感恩智廉长智同埋各位法师去努力，希望呢一套经咧留落嚟，哦，运前法法达成智廉长智同埋我本人运用法界嘅资源，哦，我哋应该好感谢，好感谢智廉，唔好话再要求太方便啦，系咪啊？大家系咪啊？应该嗬。好啦，仲有冇问题啊？冇问题，我哋今晚特别嚟藏灵验咒。冇问有冇啊？有冇问题？有，好。 系法师，我想问一下咧，就依部经系叫我哋系选择依个二根圆通嚟修啊。 系。 咁但系我哋平时系主要系念佛嘅，咁我想问一下咧，依两个法门系大家系独立修啊，抑或佢哋有一个相辅相成嘅作用喺度咯？ 啊，我听到就话呢部经咧教我哋依呢个耳门圆通嚟修。 去修。 系嘛？ 咁但系我哋平时系 念佛嘅。又点啊？ 咁系两个法门系独立去修，因为系两者之间系可以做到一个相辅相成嘅作用咯。 可以做到相连嘅问题哦。嗱，耳门圆通咧就叫我哋入流妄所啊嘛，系咪？入流妄所咧，你响度念佛咧，会唔会打妄想啊？我先问你，会唔会啊？ 间中都会有少少。 间中会，你当你打妄想嘅时候咧，你就运用修耳门圆通呢个方法。拉翻你嘅妄想啊，入流妄所，呢、这个就修耳门圆通咯，系咪？拉翻你个妄想，停止你个妄想，呢、这个入流妄所就系叫我哋一心去修呢个止供。咁你能够一心去念佛，代表止供啊，一心去念佛。咁当你妄想嘅时候咧，你就将你个妄想拉翻正头。唔好俾佢烹現外邊嘅境界，咁呢個咪就入流妄想，就係、是、等於修耳門圓通咯。 咁我想問一下咧，譬如如果係靜坐嗰陣時，係同自己個內心自己對話咧，屬唔屬於一個修耳個圓門耳根圓 通？靜坐嘅時候點啊？ 可唔可以即係同自己個心靈對話一個溝通，算唔算係？ 咁啊，當然係打妄想啦。你個心係咩心？你個心係妄想心咧？同自己心連對話，係啊！我哋自己瞓響度，我都自己同自己講嘢啊！嚇，呢個就係打妄想啊嘛！ 你唔好话当自己系圣人，同自己对话系啱嘅，同自己讲嘢就系打妄想，就系、是、打妄想，你就要停止呢个妄想啊！反妄妄自性，反妄妄自性，或嗱禅静双修，念佛最好就禅静双修，并不冲突。呢、这个耳目圆通就系修禅定，念佛咧就修净土。念佛法门最是性就禅静相修，咁你当你念佛嘅时候打妄想，即系等于你平时咧坐啊打坐嘅时候去烹饪外边境界啫。啊，所谓心灵对话，你千祈唔好认为系啱嘅。五十重音魔就系心灵对话，自己谂到呢样嘢，认为咁样嘢就去做呢样嘢，着咗魔啦。自己谂到呢样嘢，放下。不要再想，以念法为原则，以一念是指众念，以正念指邪念，这个就是念法法门，念法法门就是耳目圆通，明白吗？ 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我听过咧就话灵验，即系佛灭咗一万年之后，灵验经系首先灭嘅。点解咧？系咪真嘅咧？ 法做乜嘢？问灵验经话？ 佛灭之后一万年，灵验经系首先灭嘅，系咪真嘅咧？ 系。 啊，点解咧？ 法灭嘅时候咧，最先系灵验经灭，因为灵验经咧破邪显正。末法的时代呢，邪魔炽盛，所以呢他就非要灭这个正法不可、啊、所以呢这部灵验经又深而且又正，那么、啊、这个邪魔呢就设办法去破坏它了，所以法灭的时候呢，没有这个善根深厚的人呢，没有办法研究灵验经，冇辦法信解靈驗經，咪靈驗經咪消滅咯，係咪？咁阿彌陀佛咧係最後滅，因為阿彌陀佛咧係發願嚟度呢個眾生，淨土法門係最後滅，所以現代咧末法時代咧淨土法門特別興盛，係有個意思哦，因為邪魔係末法時代係太多啦，哦，所以正法時代咧。正就压到邪，末法时代咧，邪就破为正，系有呢个讲法，冇问题啦，系咪啊？有啊，呢边，哦，过咗中添一个骨，问完呢个吓就， 师傅，请问咧，众生皆有佛性啦，咁我想可唔可以麻烦师傅你？讲一下佛性呢？ 哦，众生皆有佛性，啊，你想讲哪方面呢？你信抑或不信呢？ 信。 信，那你想了解哪方面呢？ 想讲一下为什么呢？我们怎样才能够可以显现到我们的佛性呢？ 哦，那这部经讲给我们听呢，我哋众生本嚟就有法性，不但呢部经讲，所有大乘经典都讲，《法华经》更加系讲得清楚。每个人都有法性，为乜嘢而变成众生呢？咁呢部经咪解得好清楚咯。因为一念不觉嘛。你会问我点解一念不觉啊？咁你今晚自己翻去坐度自己解一下。你坐度。静唔谂嘢，咁突然间你谂咗好多嘢出嚟，你就去靠佢。点解你我突然间会谂呢个嘢出嚟啦？就系咁解。突然间不觉咧，就嗱，即系等于话念念下佛，自己心灵同自己心灵对话啦。就系、是、呢个妄念，一妄念一起咧，就迷咗呢个真心。妄念咧就遮佢呢个真心，因为真心咧呢部经讲得好清楚，由呢、这个。明明冇想念嘅，乜嘢都冇嘅，空空洞洞嘅，系清清静静嘅。但突然间又起点波浪， 呢点菠萝蜜就有呢个见分咯。啊，我系能见，我知道能见，我见到乜嘢咁，夹硬系要去所有所见，咁啊将呢个横空变成所见嘅景。啊，咁然后咧有能见有所见咧，就起自执着啦。执着啊，呢个系我咁，我要做啲乜嘢咧？咁啊继续落去咧，就分别啦，分别就起烦恼，起烦恼就成众生，就流转生死。啊，呢个系由呢个觉而到呢个迷。就是從真起妄，如果想返妄歸真呢，就修這個耳目圓通，將這個妄想消滅了，它漸漸消滅消滅消滅消滅，先消滅什麼？解這個動結靜結，我們的心不是動就是靜的了，是吧？你取消這個動結靜結，就取消這個什麼破呢個色音，即係等於剛才咁啊，除咗件外邊嗰件衫，破咗色音，破咗色音之後咧，點啊？咁啊，再進一步嚇，就見到自己呢個夢性啦，意是漸增啊，增乜嘢？增加呢個禅定嘅共行嘅力量，咁令到我哋嘅夢性顯現啦。哦，咁啊，夢性顯現唔憑外邊境。而貫照自己的個性，貫照再深入的漸定境界呢，連這個能貫照的能夢之性都沒有，所以意是漸增，夢所夢盡，就解什麼結啊？解這個根結啊，根結呢，能夢的我都沒有了，就屬於空咯，是吧？你如果執著這個空呢，還是這個異性的境界，仲有呢個法執存在，咁啊，解呢個覺結，空所空滅咧，又解呢個空結，再咧不但見冇所空嘅嘢，連能空嘅我都冇，能空呢、這個能所呢個空都冇埋，嚇、空性現明成法解脱，顯色成智咪成法咯。就要咁樣修，反呢部經就係講從真起妄，然後反妄歸真，好容易。首先你要明白自己有法性，信得過自己有法性，自己法性同法一樣一樣嘅，因為我哋迷真起妄，所以成咗眾生。我哋能夠反妄歸真咧，依照呢個次序去修。嗱，唔講耳目圓通，講念法，念法初初念法，有啲人就話法師啊，我平常唔念法，冇乜妄想嘅喎。我一念法咧，就特別妄想多啦。你話呢句説話啱，亦話唔啱？啱唔啱 ？No。平常妄想多到不得了，心猿意馬，你唔知道，你冇智慧去睇到。喺個黑夜裏邊，而家熄曬燈，你睇唔睇到有啲煙塵滾滾喺度啊？你睇唔到。但如果你一打開燈或者打開張太陽照入嚟嗰個時間咧，你睇到分分鐘煙塵滾滾，即係話我哋唔念佛嘅時候咧，有妄想我哋唔知道，跟住佢去跑，上到天南地北啊，由呢度上到美國，美國上到蘇聯，蘇聯上到由天堂上到地獄，想幾多心靈對話，真係呢個就係心靈對話，唔盡嘅，你唔知道。但是呢，你一念佛呢，提起正念，这个觉智显现了，心光显现了，就发觉你的妄想太多了。实际是不是因为念佛带来妄想呢？不是，因为念佛你有这个觉悟的性，知道自己有妄想，知道又怎样？知道就降伏它咯，持办法降伏它，提起正念，大声念佛、哦、就不打妄想，不打妄想日日二事咁样念咧，念到一心不念咧，呢、这个就系圆通，呢、这个就可以成法，呢、这个叫做念法三昧。哦，念法法门咧系用通嘅，任何一种法门，坐定又好，持戒又好，念法又好，修呢、这个仲有呢个天台中修呢个止观亦好，啊慧识中修呢个慧识观亦好，都系停止妄想，观心。哦，你能够观心。不烹而外面的境界去供自己的心，心发觉自己有妄想，就停止妄想，妄想一消呢，什么都没有，五音都没有，五音都没有，就 就是佛性咯。怎样成佛呢？就是这样成佛了。看佛妄想就成佛。不过呢，看佛妄想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自己习惯了。习惯了呢，就要慢慢来，收这个转碰，一步一步深入深入深入深入，慢慢看佛。凭自己的力量呢，要收三谛阿僧祇劫。但如果凭佛的力量呢，就怎样？一超直入。所以呢，就要念佛。念法又坐禅，坐禅又念法，叫做禅静双修。哦，我有一部诗，啱啱而家今日佢哋攞翻嚟，叫做《求生净土》，嗰度我就讲得好清楚，我特别送一部俾你，你一阵记得问我攞。个钟好多啦，我哋而家大家嚟开始嗱，能诵此经，你哋已经听过啦，而家就诵呢个咒，咁啊功德无量啦。好嘛。